寞把我逼进了墙角，不听别人的劝告，才掉进你的圈。 To the Metropolitan.

那是你在操场上奔跑，大声喊我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 就明白我讨厌孤单，就算是谈情感有许多麻烦，也还是很向往爱的人来作伴，太冲动的结果反而一片混乱更心酸更孤单，才明白相处有多难，谁粗心谁敏感，谁体贴谁独断，谁说出了期盼，谁觉得是批判，当争吵都变成冷战，也让情感被切断。我只能勇敢学习把情人的泪还有责备全部承担，从不习惯给曾经炽热的爱情分手就冷淡，我只能勇敢顺其自然，谁叫我对于真爱那么期盼，不想要 我只能勇敢 在怀中，直到我每天的尽头。